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Me, Movie in English. 来了 Movie in English. 欢迎大家登录到直播间，尤其是一开始就得准时，因为咱们趣配音的节目一开始就是给大家展示上一次的配音精彩表演，所以同学们准备好了没有？今天还是有不少新同学啊登场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出各位。哎，还记得上一次咱们的台词吗？啊，前部分呢是这个鸟和犀牛啊，看守长在这个监狱里面，同时呢太郎出现了， 是的 啊，所以上周有比较精彩的什么低沉的配音的处理， 是的，非常低啊， 就想知道大家这低能低到哪儿去， 低到什么程度啊 ？How low？ 来，有请出第一位，Lily。 Can we run now? Yes.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Good morning, master. Panda, wake up.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anda gone?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好，谢谢。好，这个前边呢好像能稍稍听出一点点这个低沉， 嗯， 但是好像还不够低。 对，然后气息再足一点啊，气息足一点。I'm glad， 就是这句话说完以后，如果你发现自己气上不去的时候，声音就变成了纯呼吸了，那种感觉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你需要反复的练和感受 啊。那他稍微有点温柔， 嗯， 有些温柔了 ，Lily， 但是 Lily 基本功还可以， 对， 因为他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没错，再坏一点啊。 哎，注意那个 wake up 啊，不要读成 wake up，、 嗯、 稍微有一点点唇齿音。好，第二位是英竹，第一次登场。 Am I wrong now? Yes. I'm glad S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Good morning, master. Panda, wake up. He's quick. 第一次发雷哈，也是勇气可嘉了。 嗯，是不错，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朗诵过程当中呢能看出来确实反复练了很多， 嗯，但是还是要指出来有些词语啊确实读得不标准、 嗯、 run、 嗯、 now I'm glad fly back there real 这几个词，我们点到这几个词，你下来要仔细听一听自己是怎么读的。 对，那么不管我们是使用高还是低的音来控制我们的发音，我们的基本发音是不变的。 I'm gladShifu send you、嗯、好多的音它是没有变化的，只不过呢经过加工，但是原型不变。 嗯 嗯， 然后还要注意这个语句的流畅，现在稍显有一些锻炼， 嗯，需要多练。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语言表达当中的话，也尽可能对它表达的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Good morning, master， 像这样的地方呢它就是快， 快的话呢，你就快的前提是把音读完整，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给它加大力度。但这个快并不是说你单纯的求快，而是用情感带动的快啊，记得这一点。 对，而且你的送气要快，所以呢，你不能只是全篇一个节奏。 嗯， 所以可能还感觉还是有些不熟练，不熟练， 熟练 啊！但是第一次发来还是勇气可嘉了。下一位同学是 Annie。 Can we run now? I'm glad she's sent to you. I was beginning think I'd be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Good morning, master. He's quiet. 这个 Annie 啊，有几个地方哈、啊，听出了很明显 ，run 不是 ran，、 嗯、 warrior 不是 warrior，、 嗯、 啊 ，good morning 不是 good morning， q u i t 不是 quite， 对， 哎，这几个地方音要读准了哈。另外，你这个全篇主要是以朗诵风格， 嗯，所以你要把这个配音的感觉拿出来 ，Can we run now？ 得这种感觉。然后下面该沉就沉，该上就上。然后 ，Good morning, Master。我们要注意，我们发音呢，发音一定要跟口型对上。如果你的口型不对，你的发音肯定不对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中文和英文的在口型上还是有区别的，一定要在口型上 ，Good morning, Master。口型一定要到位、 哎、一定要演出来，哪怕你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但是你值得在这里进行尝试，如果只是单纯的朗读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嗯、 是吧， 加把劲儿、嗯。 接下来是 David。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Is it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All we can do is with so much training and trusting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Hi, 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好，也要注意这个词哈。哎，我发现有些同学啊，我们后来几位同学都有这个问题，就是 panda、 嗯、 是 panda 吧、 嗯？ 不要读成 panda。 嗯，对，太多了这种现象， 是不是？儿化音哪来的呀？没有啊，人家结尾是 da 结尾的， panda, 是 panda。 对， 是不是 panda？ 再快也不能读成 panda。 嗯。 这是中式口音了啊、 嗯、 Good morning, morning 不是 morning 或者是 morning 都不对， Good morning 基础的音。 其实我们虽然说听这么不对啊，但有时候觉得挺可爱的，说 good morning 对吧，好多人都这么讲但是那个呢是没听清楚人家到底是怎么发音造成的。 嗯，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音吧你还得要听清楚了再读。那天我听一人讲英语叫 How are you，哎，我说这个英语听着挺好爱可爱的哈、啊，但不对， 不对，老外听不懂。 嗯， 但是 David 同学啊，他的其他的还不错， 嗯， 其他的一个整体感觉还可以， 对， 啊、像不像样的， 嗯， 所以继续加油啊。 对， 下面一位是蕾蕾。 Can we run now? Yes.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Good morning, Master. He's quit. 哎，我觉得整体不错、哎， 还不错，嗯，不错。 啊，没有什么硬伤。 嗯，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算是跟刚才几位同学比较起来，是已经是顶级水平了啊。对，真是不错， 是不错，蕾蕾是不错的哈、 嗯。 看来这个同学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 他，嗯，对，他尤其是在处理连读的地方、节奏的地方是非常舒服的。 哎，蕾蕾如果在直播间也可以向大家伙分享一下哈、 嗯， 您是怎么练习的？ 嗯， 是吧？然后呢，这个学习连读啊，学习了多久了？ 嗯， 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对， 以及他自己也有表演天赋。 对，就是要最后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第一句特别棒。你第二句下沉的不对，第三句没沉下去，再沉一点，然后呢，到 Good morning, Master 的时候呢，在语速上产生变化，情感上来看差距，比如说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这是一个低沉的状态，下面呢就是 Good morning, Master， 它完全是两种状态，你要把它的状态差异做开啊，做开差距就可以了。 好了，接下来是 Jackie， 也是第一次参加。 Good morning, Master. He's quit.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i! 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You're stuck. 就是一个词儿 panda, 变成了 panda 了。 对，也要注意一些词啊，比如说这个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就是大家在读这段的时候，它是一个女孩的声音，要尽量轻盈，但它的轻盈当中呢，其实它是特别流畅，非常舒适的，像什么呀，像小溪一样。所以大家在读这段的时候呢，要注意女生的声音的特点是它没那么大的浮动， 嗯 啊，要把这种流畅感说出来。而 Shiv 的特点是什么呢？哎，他总是展示自己的权威，发布命令，让别人知道我说的是对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的力量感和他的那种命令感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嗯、 注意刚才这个 V 这个音没读出来， 好的，但是 Jackie 还是可以、嗯、 已经不错了、哎、 第一次展示相当棒了， 嗯， 有几把刷子哈， 有几把 Maggie Can we right now? Yes I'm glad Shifu sent you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其实 Maggie 的话，她的那个 TH 音 think them 还要再清晰一些就更好了。 嗯 嗯，其他感觉还不错。 对，记住再沉一点。I'm glad 反复练。I'm glad Shifu sent you. 大家把那个。哎，这感觉都出来了。 哎，是是是， 对，沿着这个感觉继续说就可以了， 是吧？哎呀，找感觉很重要啊，找感觉很重要。嗯、 是的。 接下来一位同学是 Cynthia。 Can we run now? Yes. I'm glad Shifu sent you. It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ve been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Good morning, Master. Panda, Panda, wake up. He's great. 整体还是流畅的哈。除了 Panda 很明显之外呢，这个 Master 也稍微读的有点不准。 是啊，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在音调的控制上，还是要向下沉、 嗯、 这个不容易，但是呢你可以一点点的往下走啊，去找这种感觉，因为你要沉下去，有一天你还要上去呢，一下一上做出的对比是最美的。 接下来 Carrie Can we run now? Yes I'm glad she sent you. I was beginning to think I'd been forgotten. Fly back there and tell them the real dragon warrior is coming home 好，老师点评。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让我们想起了以前做的节目，就是愤怒的小鸟。对，我觉得你读出来的感觉不像是雪豹啊，像是小猫，猫咪的感觉。 哎，女生可爱哈、啊，女生配音很可爱、 嗯， 但是你还是要尽量去靠近这个雪豹，毕竟人家原这个原人物是个雪豹， 这样读就变成 Kitty 猫了、啊 嗯、哦，不发威啊、当成是 Kitty， 就你没发威的雪豹，你这个是。 是啊， 好，其他的一些语句语流还是可以的哈、 啊 嗯。好，最后我们有请小白英子来进行一个亚洲表演。 Good morning, Master.Panda, Panda, wake up! He's quit. What do we do now, Master? With the Pentagon, who will be the Dragon Warrior? All we can do is resume our training and trust that in time, the true Dragon Warrior will be reveale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a! Hi! Good morning, Master. I thought I'd warm up a little. You're stuck, huh? 好，行，棒， 不错， 凶凶凶！这小白英子这越来越好了。 对，哎，其他的老朋友也赶紧上啊！别光小白英子一个人在前面，是不是？ 哎，其实很多同学都在，大家都在听呢，都在听、 嗯， 然后有的也发过来了，但是呢，他这个音质啊不太好，达不到我们这播出标准， 是吗？ 所以说，让大家就是还是要找一个好的录音的方法。 别耽误了您的这个优美的语音过来给老师点评。 一般大家都是用什么方式录音的？刚才我看 有的是微信，有的是别的这个录音的软件录出来一个文档发过来就行。 文档格式有要求吗？ MP3 最好。 MP3 是。好了，同学们啊，咱们就继续学习啊。今天呢又是一个场景了。上次不是师傅看见 Panda 的时候，他在干嘛呀？在劈叉吧？ 对 ，split、啊。 这下好家伙，哎呀！考验你这个神龙大侠是真功夫还是假把式？那、Panda 呢闯过了去还是留这一关以后啊，他真正的功夫之路开始启程了。这师傅是严格要求，同时呢他那伙伴们盖世武侠也开始配合着对他进行什么考验以及艰苦的训练。 艰苦的训练， 哎 ，tough training。 所以说，成为功夫高手啊，真没那么容易。这一集里头啊，熊猫真正的磨练可是开始了。咱们来感受。今天的这个情景。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Excellent.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ready.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Whoa.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All right, yeah, let's go. 好，大家听完这一段以后，赶紧在直播间里告诉我们，你听完这一段以后，你最大的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有没有感觉到啊？今天的主角这师傅啊，好几句话都特别凶， 凶， 特别严厉， 嗯， 特别恶狠狠的这种感觉啊，严师的感觉。哎呀，有点不好驾驭。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配音技巧就是如何读出语句的力量感啊，读出语句的力度。今儿个咱们就要来学习。 好， 所以前四句是很关键的四句，不仅要读溜了，还要读出力量感。第一句，师傅说：“你真以为你能在一夜之间学会大劈叉？”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Full 完全的、完满的 split 劈开大劈叉180度。 是啊，这就是有难度是吧？ 哎，你以为 in one night 你就能学会吗？好，这是第一句，听听看。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再来。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好， 好，好，我们看这句话啊，关键词 actually thought learn full split night one night. 好，这些就是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一会儿表达当中表达力量的时候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大家注意这些关键词的使用。那么我们看本句的第二部分停顿，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关键的停顿在后面， do a full split 一处 in one night 前面 in 的前面。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发现它停顿在后面，也就是整个语句的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它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快，但它很有力量啊。那么我们看它的升降调的处理是最后的升调处理。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升调。 因为最后要强调的就是一夜之间， 嗯， 就能学会。 对。而我们从这个节奏上的处理来说呢， You actually thought, T, 失去爆破。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could, D, 失去爆破。而且要被弱读 you could, 不是 could, 是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split in, 连读。 split in 前面一个单词，最后一个字母和第二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啊，两个因素，一个是元音，一个是辅音，切记啊。对，那就可以连读了。好，那么这个节奏的点我们体会一下。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哎，这样的一个句子啊，它的节奏是这个样子。 好，它重点啊，你看在 you could learn to do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我们再来听一遍师傅的说法。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嗯、 第一句话还稍微平缓一点哈，还没有凶起来。 对，它是前面的铺垫啊。但是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的话呢，是虽然是声调带着疑问，但是也是一小浪一小浪的向前推着。 是的、嗯、而且今天一个整体的基调就是师父已经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对，但是我们不能上来就说狠话。你说俩人吵架他得花点精力和时间去做铺垫，对不对？他情绪需要酝酿，需要热身。 首先是讥讽的质问，你以为你一夜之间能学会大劈叉？ 这就是他前期的情绪铺垫。 嗯， 这个情绪铺垫有一个特点，就是你要感觉情绪推着语言走。那你说话的时候要感觉我接下来告诉你情绪的推动在这句当中的特点。 You actually thought 是第一阶段，向上小推一点点。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再生 in one night， 它是情绪的三连掌。 哎，但是注意不要断气。 嗯 ，You actually thought 稍微停顿可以，但是不要断气。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嗯，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么这句话说的时候，一口气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啊。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听听看。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老师的还原度很高啊、嗯、几乎一模一样、 嗯、所以我们自己呢，但是他 split in 其实是没有连读的啊，连也是可以，不连也行。 这位老师告诉大家，您为了学这句话大概听了多少遍？ 嗯，早期备课的事情。 对啊，就是说听了那会儿听了多少遍？ 50遍起步吧。 练功就是这样了、 嗯、 啊， 没有50遍是不行。 你练5遍那是练着玩儿。练50遍那才叫练功。 嗯，是，这是要下功夫的。 你看咱们要是没50遍也说不到这种地步。 嗯， 对不对？还要下功夫了哈、 嗯、 好，为什么不能一夜之间学会呢？师父告诉他说，发展灵活性，就是你身体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叫 flexibility， 发展这个就需要几年的时间。 嗯，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看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真的是要这个不是说发展那么简单，你们叫培养或养成啊，灵活性 习惯的养成， 对 啊，身体素质的养成。一个句型叫 It takes years to do something、 嗯、 It takes years 好多好多年的时间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 develop one's ability， ability to talk， ability to communicate， 这都是啊，这句话非常好用， 各种能力哈。 对呀、啊， 都可以换成 flexibility。 要把这种能力培养出来，需要几年的时间。什么能力呢 ？Ability to drive a car， 对吗 ？A truck， 都可以。 学开车， 嗯， 学开卡车，学说话，学交流、嗯，学办事， 对， 各方面的能力都是需要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做个假把式很容易的， 对，是 的，模仿模仿就会了。 嗯， 但是你不能一辈子是假把式啊， 嗯， 是吧？还得学点真东西。来听第二句话。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Wow, 听到了吗？再来。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告诉我们哪一个词是他师父强调的重点啊？ 嗯，大家能听出来吗？ 一定能听出来。 Years. Years. Develop flexibility. 但这句话的核心词就是 years， 就是花时间的这件事情，不是随随便便能过的一件事情。 这里我感觉他这个 years 已经在开始在发力了。 嗯，是的， 在用气了。 嗯，而且由于他强调他说的是真理，所以他用的是降调。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降调啊。那么在节奏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呢，它节奏挺快的，其实感觉，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们看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develop P 这个字母要失去爆破。 It takes 那 it 那个 t 而失去爆破。 哎 哎，这两点是需要注意的 啊，就是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对， 啊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flexibility。 对，那这句话最慢的两个单词就是一个是 years， 其次是 take。而其他的词呢语速还有点偏快，这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一个是情感，就是情感他就激动啊，他就想威胁对方，而且想告诉对方这事儿不容易，你别给我在这儿你觉得你晃晃悠悠就可以的。另外一个就是短元音很多造成的，短元音比较集中的地方语速自动加快啊，所以 it takes years 这儿就需要慢一点，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那develop 这是快的，因为都是短音， flexibility 还是快的，因为 flexibility 全是短音。 哎，而且 flexibility 这个词呢本身也就是一种很小巧的感觉， 本身就小巧， 就很 小 巧， 跟小过山车差不多。 哎，小过山车就这种感觉，所以你也把它表达出来。 嗯， one's flexibility。 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就用情感来带动，你也不用说我反复听一千遍，你有的时候你也不一定说得出来，你要先让自己进入到那种什么呀，那种师傅的状态。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It takes years 你把这个情绪带动起来，然后自然那感觉就来了。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To developDevelop， 你先把这个词控制住，然后再控制 flexibility。 同学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学过一些兴趣特长班啊？ 嗯哼， 这遇到这些兴趣特长班的这个老师有些非常的严厉，比如说你小时候学武术学琴， 嗯， 学一些什么别的唱歌舞蹈这些艺术技能的时候，老师都是非常严厉的，有的直接拿着那小棍儿在旁边啪啪啪的打。 嗯，是， 就是你就去回想一下那种老师的这种严厉， 你就想一想拿着小棍在你面前，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错一个啪手就打过来了。 对， 哪跟你说这些，跟你好好说没门，直接就打，上来就是打。 对，这句话体现出了师傅的严厉和他的高标准要求，所以大家说这话的时候注意把关键词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反复的多练一下，可以把它分解练， It takes years 听 to develop 听One's flexibility， 然后再慢慢合成起来。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口腔肌肉就适应了。 哎，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让大家练起来呢？你要去感觉你的口腔肌肉练起来、动起来的感觉。你要是从来都没有这么去训练过呀，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有这个潜能。哎，这话都很空了，练过的人才知道啊。 嗯， 好，第三句 ，and years longer。To apply it in combat， 运用到战斗中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就是说，首先你身体要有灵活性，要发展几年。 嗯， 然后怎么去打斗呢？运用到战斗中怎么运用呢？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嗯， 所以真的不能一蹴而就。第三句话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在 years longer 后面有个停顿，同时有个音效啪 响指， 响指、 嗯、 然后 apply it in combat， combat 就是打斗和斗争， 实战，实战当中， 实战、 嗯、好，这句话我们看关键词 years longer apply combat。 我们其实学过 apply 这个单词， apply 这个单词的话呢，这上学时候学过啊，真正用起来没几个人会用，今天我们遇到了 apply it in combat， 叫实战中运用能力。 嗯， 哎，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 apply、 哎、运用于实战。 对，运用啊，所以我们看这句话的停顿的特点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combat 有关键词一定要放大啊，因为在 combat 这个单词来说，它指的是真刀真枪的那种实战，所以在实战环境下你才能用起来。那么这个词也是我们就是中国的英语使用者不怎么用的词啊，确实在老外当中是非常流行，所以我们这样的词要多接触一下哈、啊、实战啊，然后整体也是降调，因为它就是权威嘛， years longer to apply in combat。 然后失去爆破的点就是节奏地方就在哪里呢，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n combat， applied in 这儿有一个 applied in combat 小连读 combat T 失去爆破 apply it in、apply it in combat 这里有一个连读、 对，注意前面的力量后面连读比较均匀，说话的时候语速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呢表达了足够的力量， 感觉师傅已经把第一口气的一个重点最后全部推到了 longer 上、years longer 然后再换气再起句的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n combat years longer 后面有一个停顿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n combat 听一下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n combat、 这句话的节奏停顿很明显、a years longer 停 to apply it in combat 其实他想吓退这个 panda pearl 赶紧差不多得了赶紧放弃吧回家吧回家去做面条去吧 同时也是告诉他这是真正的武术 对 教育他什么是真正的武术 而他这种语言表达呢我们看到其实带有强势威胁的这种一种表达方式往往不是大声吼叫大声吼叫不代表你这个东西有这个语言表达有能量 对对对您这么一说呀正好跟同学们说一说万一下节课我们处理这句话的时候只是提高音调怎么办表达语言的力度不只是提高音调吧 对 那怎么样表达出这种力度呢要把气息 hold 住 hold 住了而不是光放不收其实你看在这个外面互相之间说脏话那些人他的声音虽然很大但其实力量并不是特别的强真正对人有威胁的声音是低沉的所以你看狮子老虎的声音都那种感觉低鸣低吼真的很瘆人啊真的很瘆人而人也一样人说话的时候像他这种音调范围的话人听起来是挺压抑的啊而且让人感觉可能是真的是能入心走心的那种概念所以以后大家这个跟人吵架的时候建议用低沉的声音啊当然可能这样更文明一些啊开个玩笑 有理不在声高关键是看你的话语有没有力度 对 你能不能击中人 对比如说那个人进错地方了啊然后你可以说对不起这里是男厕所走错地方了 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试用一下哈 对对 对 好接下来全剧当中整个片段中最厉害最凶的一句来了 对 此时此刻的场景是什么呢就熊猫已经好像已经被打得不行了已经被打了不行了然后 石头砸在了脑 砸在头上他呢偷偷的捡了块石头想当纪念品 对 啊师傅说把它放下我们这里收集的唯一纪念品是血淋淋的骨头和打断的骨头就告诉他现实的残酷是什么样的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有一些押韵在啊Bloody knuckles, broken bones. 好残酷啊都是断手断脚的回去。第四句话。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这是愤怒威胁的最高潮了。 对。好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大家特别容易发现它的关键词。Put that down. 一字一顿。 对特别干净利落啊。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那么它的关键词是 only souvenirs 啊，这个词纪念品 collect here bloody knuckles bloody knuckle 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这个流着血的关节啊 and broken bones 是指骨头所以关节和骨头满地都是而且血淋淋的看着这些瘆得慌这样它的关键词就是几个点 put that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Put that down, 三个字是一字一顿的处理。然后呢 the only souvenir we collect here, 稍有停顿、are bloody knuckles, 停顿 and broken bones. Yeah, right. 就告诉你我们收集血淋淋的骨头和打断的骨头。 就是说满地都是你的四肢。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跟螃蟹一样， 就打散了， 都打散了。这确实是这么表达。 熊猫还好哎，这全程练功过程中没有散架哎。 嗯， 其实这种语言表达听起来很暴力啊，其实在电影当中是经常常见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 We'll shave your liver， 这听起来都挺恶心的，但是没事儿，这就是什么呢，动画电影当中常用的一种，也是在美国的一些故事里面呢经常出现的一种比较听起来这个暴力的表达方式啊，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觉得后面几句受后面这一句稍显有点难度， 嗯， 就是 the only souvenir we collect here， 还是用情感来带动啊。我们看在节奏当中的处理， put that down， t 失去爆破， that 失去爆破， put that down， 注意气息， put that down，把它放下。比如说有人进了你的屋子拿了你的东西，对吧，放下，放下啊，就这意思其实。 Oh. Put that down， 那个人听完你这话估计也就得放下了。 是的啊，要有一种威胁感。 对，他其实 Panda 那时候捡起一块砖头是知道今天事不大对，也许会派上用场。 哦，他捡个砖头 是这个意思，就是掉下来的砖头因为那个被踢碎了嘛，那块方砖然后在空中被这个 Tigress 横空用横叉就给劈碎了，这个功夫相当了得啊，这个很惊人的这事儿。 嗯， 而且我觉得生效也不错， 凌空飞踢， 嗯，要比一般的飞踢厉害，而且难很多很多。所以呢他要捡一块石头干什么呢，防身用一会儿，没准关键时候能用上。 哎呀也没办法了， 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好，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我们再看一下在语调当中整体降调的时候还有个 knuckle 是声调啊。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啊，一升一降，最后还是要降。 嗯，好。 十句爆破语调啊，整体是。 好，前四句全是师傅的独角戏， 没错，愤怒啊， 个人 solo show。 我们可以连一下哈，大家感受一下。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嗯， 对， 一气呵成， 嗯， 一气呵成， 气一定要顺啊，气一定要顺，一口气下来。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 Paul 是什么反应呢 ？Yeah, excellent.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ready. 还没说完 ，I was born ready. 我生来就准备好了呢，就被踢飞了。 嗯，是。 嗯 ，Paul 的第一句反应是 Yeah, 哈哈哈 ，excellent. 对， 好极了，他还跃跃欲试的情感是很兴奋。 对，他没有想到，他没有预见到眼前遇到的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和威胁。 啊、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畏。 Yeah， 哈哈哈 ，excellent， 好极了。 Let's get started， 师傅说 ，Let's get started， get started， ready， 嗯 ，get started。那么 ，Viper 是 Lucy Liu 扮演的 ，Are you ready？那女生说话还是挺客气的，对吧 ？Are you ready？ 然后 Paul 呢就直接招呼了 ，I was born ready。Ready 还没说完， 我生下来就挺准备好了。 不是我出生时候就准备好了，太拼了啊！ 很自信哈， 对， 太拼了。 嗯， 他是要接受一个一个的挑战，盖世武侠一个一个的挑战嘛？ 嗯，对呀、啊， 是吧？开始 Tiger 踢飞砖头嘛？ 对。 然后 Viper 又要来弄什么？最后那仙鹤还要弄那什么摇摇？ 对， 摇摇 那东西对吧？嗯，反正那些道具咱都没用过、啊。 挨个来， 嗯， 挨个来。在第五段哈是四句话。 Yeah, excellent.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ready. I was born ready. 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生来就准备好了。I was born ready. 对， 以后要是应聘啊、面试什么的， 这是表达你非常自信呢、啊。因为西方人喜欢这么说，比如说我天生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哎，这好像不是西方人说的话，对吗？有，I was born to be successful。 还有 Lady Gaga 一首很有名的歌叫《Born This Way》，Baby I was born this way，Baby、嗯、I was born this way，、 哦、 我生来就如此，这是极大的自信。 Yeah, I was born to be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I was born to be a teacher. 你都可以用这种表达方式呢，让自己啊变得更自信。 对，我生来就如此，甭管怎么着，我不肯变的。 对，有一次聚会当中呢，我和一个23岁的美国父亲交流，说你现在都那么多孩子了，你的生活感觉怎么样呢？他说 I was born to be, I have a lot of reasons to be happy. 就他们特别乐观。I was born to be, I was born to be 这个句型其实也一样，它都是一种表达自信和乐观的一种句型。 嗯，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生来就具有某种，要过某种生活，或者是有某种责任。 没错。 啊，所以他们只是乐知天命。 嗯， 就快乐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是的。 然后呢，这个 Viper 就说，哎呀，对不起兄弟啊，我以为你说你准备好了。 对， 其实还没说完呢，就已经被踢了，好像。 嗯，被暴踢一顿。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对 啊，不好意思，我以为你说你准备好了呢，结果感觉你没准备好啊。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啊、很关键那种。I'm sorry, brother. 对，就是觉得很对不起对方哈。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而且 Lucy 说话的时候还我觉得挺温和啊，女生嘛说话。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听着呢是一种真正的关切，因为把对方打疼了、嗯、其实是一种嘲笑。 其实一直还都是就是也算比较善良的那种。嗯，我觉得 Lucy 还是比较关注 Po 的，每一次 Po 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Lucy 都会比较在意。啊、 但是 帮助 该踢还得踢啊。 这个阶段没办法，没得选。啊、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你看我都以为你准备好了我才踢的呢。 这块的这个语言表达是有一定难度的。I'm sorry, brother. 我们在北京河北地区有很多人的舌位啊，可能是会 I'm sorry 和 I'm sorry, 其实舌位一定要控制住。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这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这块的注意啊 I thought you said 三号音短元音啊 You were ready.一定要把这一块的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控制好。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嗯、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对，然后把整句连起来。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嗯，我们、哎、把这样的句子一定要充分的练好。 好，情感里面也有那落井下石和嘲笑的意味。 是。 好，嗯、哎，Paul说，哎呦，那招太牛了。再来一遍，那招太牛了。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第七句。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啊，都已经什么都还没爬起来呢。That was awesome.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听到了吗？他也是慢慢说的，一字一句的吐出来的。 嗯， 激动吧？激动啊！ 相当激动。 可是看见真功夫了，可是看见大侠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 Panda 还是抱有一点极强的好奇心，他在想你们几个人到底有多厉害呢。 没错，他其实就是现在的什么呀，追星男孩。 嗯， 追星男孩的心态、 嗯、不怕受伤。 哇塞，哇好厉害啊，哇是这样的、 嗯、 这种感觉。 嗯，是的， 打都被打了还说哎呦好牛啊。 而且他也确实皮实，一般人也打不动他。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还要再来一遍。 嗯，不过按照动物保护法来说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们的国宝还被贬了好几顿啊，这是不可以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不要去伤害熊猫好吗？、嗯、 这联系的有点远。 有点远是吧？ 有点远。 有听友已经提出来了，不许打国宝。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说提醒大家，如果去动物园的话不要随便给动物投喂食物、 嗯、 一定要从小孩做起，小孩子做起。 这点晶晶有发言权，他是一个十足的动物保护主义者。 啊，没有没有哈，我只是说这是文明， 文明 啊，这是文明。 It's the end of civilization as you know it。 接下来师傅又出场了，师傅这个时候说的话就是说，我一直对你手下留情，但是再也不会了。 嗯， 你的下一个对手将会是我。 嗯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再来。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注意关键词 take it, taking, easy, Panda, no more. 好，这些关键词掌握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发现停顿是非常简单的。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But 前面是一处停顿。 这个句子是这么读的哈 ，taking it easy,、taking it easy.是这么来读的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Taking it easy on you. Take it easy on somebody 的意思呢就是说 不要太这个太怎么说呢太重啊稍微怎么样呢轻一点 轻来缓缓来、就是对某人呢比较的温和、不要使那么大劲儿。 你也可以说我其实就没拿你太当回事儿。但是接下来不会了，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这个翻译手下留情还是不错的， 是、 就是对你没有放大招，是对你是 take it easy on you, Panda.、因为他一直在观察 Panda 的承受力有多大。 而且 take it easy 生活中也是 easy， 别激动，别激动，放松一点 ，take it easy, it will be easy.就是别拿它太当回事儿，所以我们在语言表达当中的话呢，像 take it easy on you, Panda 这样的表达法，大家真的是值得一学。 是啊，我们平时只知道说 take it easy 单独说，但是我们不知道 take it easy on somebody 的意思，就是对某人也稍微的放松点。 对，那我们说这是对人放松一点，要想收拾一个人，你可以说 take care of， 说黑板没擦，你可以跟你的老师说 Sir, I'll take care of it， 交给我了，我帮你擦黑板， 我来搞定啊。我包了， 我包了。但是呢，你也可以遇到另外一种场合，有人需要好好修理修理。You see, I need to have someone taken care of. Have someone taken care of 就表示收拾修理啊。这都是我们的电影剧本的内容 啊、哦。好，那这句话呢，好像后面那个 no more 有些急促。 But no more， 但是你没机会了。 好，老师来读一下这个句子。 I've been taking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重音在哪里？是不是 take taking, it easy? 对 ，taking it easy, taking it easy, Panda, no more. 下一句。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Opponent 是对手。 对，下一个对付你的就是我。好，关键词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Me 是关键词。那么我们在这句话当中呢是降调确认了那就是我注意节奏上的特点啊 your next t your next opponent your next opponent 两个 t 失去爆破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啊就这两点 省 t 以后觉得这个句子听上去就很对哈、你总不能说 your next opponent 不是的 对 your next opponent your next opponent next opponentWill be m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他这个 will be me 之前也停顿了的吧？ 是 吧？ 是 要告诉他，这是一字一句的告诉他，你的下一个对手是我。 这也告诉我们一点，在讲英语这个，其实跟汉语一样，就是要怎么样呢？要在重要的事情上不急不缓， 对 一定要控制节奏啊！如果你语速过快，本身就证明你是一个浮躁的人。 同理，生活中着急忙慌的都是浮躁的人。 对， 心性啊，心性，这一个人的心性决定他能不能办成大事儿。 对。 老师同不同意这句话？ 我特别同意。对，说你的车，你的车怎么了？你的车倒了？哦，自行车倒了。不要激动， 可以， 没事儿。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可以有， 这可以有哈。 所以一个人的心性，这个心性啊，跟一个人的年纪啊，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跟一个人的本质有很大的关系。你别看有的人年轻，少年老成，很沉稳。 对。 但你别看有的人年纪大，老来呢，非常的，虽然年纪大，但是一点儿也不沉稳。 确实是。 非常的毛躁。 毛躁，这就是人的成长啊，人要成长。人成长起来了以后会面慢慢的变得沉稳但可以肯定讲成功人一定都是沉稳的 对这就是所以说呀这个性格及命运真是这样性格及命运 再来听一遍师傅是怎么处理这句话的。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再来。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是吧？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最后 Paul 的反应是什么呢？好的，来吧。 All right, yeah, let's go. Yeah, let's go. All right, yeah, let's go. 上场了，有点那个球员上场要比赛了。 还真是不知深浅哈。 的这感觉啊，来听一遍。 All right, yeah, let's go. All right, all right, yeah, yeah, let's go. Let's go.反正都是被打，有什么区别呢？您就放招就是了。 对，是的。 好，哎，这就是今天的全部情景。来总结一下重点哈，重点在哪里呢？如何处理语言的力度？ 对， 老师再给指点两句。 好，我们在语言的力度上主要是靠情感来带动我们的语言当中的关键词，让关键词在句中呢变得更加缓慢而有力。要从气息的角度上来说，你要稳进，要稳进而持久在这些关键词上，而且气息适当的要加强，不能说忽强忽弱是不可以的。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稳稳当当的说这力儿，这个力量其实非常大的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气息再加强。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你要在情感的推动下来完成它，而不是靠你主观说我就想把这词儿说快点，对不起，这样你真的说不快，因为人是情绪动物。 哦，说就是说不能一味的只是追求句子和语句的流利，还要气息要沉稳， 气息要沉稳， 还要拖得住这个句子。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然后让人听起来感觉呢就是有力量啊， 快，但是快的有力量。 对， 哎，这是师傅这个句子要让我们练习的地方。 对，而且在快当中呢，一定要求慢，因为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一个人讲英语没有绝对的快与慢，但是他绝对是应该快的时候就是在那地方快，该慢的时候就应该慢。这个就由什么呢？慢的地方重要，快的地方不重要来决定。这也不绝对，也有短元音就是要快一点，长元音和双元音就是要慢一点啊，基本原则是这样子。 哟，那看来练几个英语句子，竟然还帮助了我们练习节奏感。那换句话说，那天生就对节奏感很敏感的人，比如说他知道快知道慢的人，那么学语言肯定也很有天赋。 这种能力叫听力变音能力， 叫听力变音能力。 对，听力变音能力就能抓这个音。听力变音能力是反复通过听力练出来的。听力变音能力比较好的人是搞音乐的人，声乐器乐的人，听力变音能力都比一般人强，所以他听英语的时候识别音的速度和效率就比别人高。 哦，原来如此，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下来还得多听听歌。 哎，对呀，唱歌真的有好处啊。对呀， 多听点那种节奏感强的歌， 用它来指导你的语音，听长了会在大脑当中形成语音数据库。 所以音音是相通的， 没错。 好，我们来把今天的整个情景再听一遍啊。 You actually thought you could learn to do a full split in one night? 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one's flexibility, and years longer to apply it in combat. Put that down! The only souvenirs we collect here are bloody knuckles and broken bones. Yeah! Excellent. Let's get started. Are you ready? I was born ready. I'm sorry, brother. I thought you said you were ready. That was awesome. Let's go again. Whoa. I've been taking it easy on you, Panda, but no more. Your next opponent will be me. All right, yeah, let's go. 好，来请老师总结功夫哲学今天。 功夫哲学啊， 今天讲的功夫哲学其实就是要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一定要在武功的功夫上下功夫。当然这个功夫是什么，我们说最起码的就是你的韧带，你的骨骼，你的肌肉， 你的柔韧性， 对， 所有的都是你的身体基础。 对， 你必须先把身体的基础打好。 没错，而用这个方式来去理解英语的学习，就是英语的核心它的基本功在听力，前期是在听力，后期在阅读，但听力是阅读的基础。所以根据美国的新课标2010年的这发布的文件来显示说，一个人呢的这个什么呀，阅读水平在16岁以前无法超越他的听力水平，所以在美国听力都是排老大的学习位置，在中国更应该如此。 嗯， 所以听力是你的基本功，是口语的基本功，是阅读的基本功，是写作的基本功。 嗯，同时在英语学习当中不要去求快求速成，因为这是没有的，这是不存在的。 对对，想快的话就能快，想慢就能慢，那是因为大脑当中的数据库到位了。那么这个功夫形成了以后呢，就会形成你的语感和语言思维，它能自行成长，帮助你获取知识。 英语的基础有很多，首先你要会读每一个音标，然后你要会正确的读单词，你要知道简单的语法基础，构词成句，对吧？你要学会连读，这些都是基础，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练习去学习。我们每个人学英语怎么着也至少10年了吧， 每个平均都10年以上， 都是10年以上，10年加，甚至20年的有的都快， 30年也不少， 是吧？所以说呀，这一两年就说，老师，我的口语怎么能够说得这么流利呢？一两年之内，我时间不多了，我马上要出国了。 但是这里说，如果你是你的学习的方式就决定了结果，如果你是靠单个背单词学出来的，就会学成这个样子。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So you a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而如果你是靠听力学起来的，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So, you're the legendary dragon warrior. 那是不一样的。 哦，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所以同学们，不管你学英语也好，学习任何技能也罢，千万不要太浮躁了。把你的心性磨练一下。 对。 不要去贪多求快求速成。这样不好，这样会毁坏你的心性的。到最后啊，你做什么你都没有耐心。你到最后你做什么你都是急急慌慌毛毛躁躁的，贪多嚼不烂，什么也做不成。 没错，对，所以把功夫下到位，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英语也是如此。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功夫熊猫啊，我们有配音技巧的讲解，语言如何把握句中的句子的力度，还有就是功夫哲学，练功练武一定要练功。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David 老师。 好， 我们下次见。 好，下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to wear no designer clothes.